情歌歌词何必押韵，就算我是给个指望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只能说我输了，也许是你怕了，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你却用力却用离开躺下几点，只能说我忍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否只是童言无忌，天真岁月不忍欺，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大雪求 听得懂我的歌了，那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更多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过我就是安慰。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待你的归期。 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有人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

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有一种温暖叫回家，有一种团圆叫过年，有一种味道叫年夜饭。家人的新年由我来照顾，意境玫瑰温泉酒店邀您尽享暖心家宴，新春年夜饭火热预定中，400-156-1616。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越是告别离并不肯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从前我们连幸福只差一点点，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就算我相爱已经不如从前，我只希望你能时常在我身边。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市人力社保局、财政局发布了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从2017年的1月1号开始，新农合以及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基本的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超过上一年度本市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50000元以内的大病保险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50000元以上的大病保险报销比例由60%提高到70%。同时，城镇居民医保门诊封顶线由2000元统一到了3000元，住院封顶线由17万元统一到了18万元。今天969，周周带你听资讯。国家卫计委公布数据，2016年的12月，全国感染 H7N9 禽流感达到了106例，死亡20例。卫计委称，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 H7N9 疫情的高发季节，不排除在南方部分地区病例持续出现等等情况。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的干政门主犯崔顺实将在16号出席朴槿惠总统的弹劾审判作证。崔顺实刑事案件律师李炯13号表示，当天崔顺实表明有意于16号出席宪法裁判所为朴槿惠总统的弹劾审判作证的立场。 在拥有全球最大不动产企业、全球最大电影产业集团、全球最大体育公司以及全球最大酒店业主后，王健林在2016年的年会上又抛出了万达的全新使命，不光是要创造商业成就，还要开始打造民族企业品牌，让万达电影、文旅、酒店以及管理思想品牌成为全球品牌。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刚刚过去的致敬经典2017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在北京剧院举办的非常的圆满和成功，不知道你到现场去看了吗？我们在演唱会的当天真的是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祝福以及许多听友的支持，在这里也要感谢大家。同时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段也将会为你送上一首来自演唱会当天的我们的演唱的歌手潘美辰的一首歌，叫做《我曾用心爱着你》，希望你也能继续的关注经典969更多精彩的节目。 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

天天吹到一种美妙的风，在这大大的中爱情的山峰，我们相互爱的永远在家里的时候，我会说我们要爱错，我心里有我的感觉的美国，风吹经过多少的风 的幸福，突然间我像小孩，可容易吗？

经典九六九， 生活最最有料。 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古人云，次子千金不如骄子一亿，骄子一亿不如次子好名。中国人一直对名字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视，可以说宝宝还没出生的时候就一直在惦记着给宝宝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呢。可就算再怎么斟酌，这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是遍地花开。当然了，这也是一句玩笑话，其实在中国呢重名率还是蛮高的，因为中国的人数大家也知道是一个人口大国。最近也在网上热传了一份中国的姓名报告，其中显示呢叫张伟的重名率排在了第一，而像比较带有偶像包袱的名字浩然和子轩也成为了2016年男女宝宝当中的热门榜 Top 1。那么在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重名率呢？像我看到的数据显示，这个叫张伟的人呢达到了299,025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人数。那其次像王伟、王芳、李伟、李娜、张敏、李静、王静这样的名字也是非常高，都达到了20多万的数据。张杰、李杰、李勇、王勇，哎，这样的名字真的是听起来蛮耳熟的，或许在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当中就有这些名字。之所以会重名呢，一方面是因为姓氏可能相对较少，根据1996年中华姓氏大词典统计，我国可能有10,000多个姓氏，差不多平均每10万个人就会用同一个姓。而且赵、王、张、李、陈以及杨、吴、刘、黄、周这些大姓又是占了中国人口总数的近半成，重名率当然就更高了。另一方面，取名可能也跟大环境息息相关，像在古代的时候，统治者会制约百姓取名，比如说东汉时期王莽篡权之后，就为了强调王权的革新，只准许百姓用单字名。随着新思想的冲击，封建社会炙手可热的像荣福、淑芬又成为了过期的商品，而有识之士呢也纷纷取名为天泽、晋升以表决心。而上世纪50年代，名字里如果没有像解放啊、建国这样的字眼，都有一种不取不是中国人的意思。改革开放之后呢，好记的单字又成为了社会的主流，而赶上了琼瑶剧霸屏的时代，大批的书桓、静茹也都跟了上来。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名字的一个特征，但话又说回来，名字对于外人来说可能也就只是一个代号而已，毕竟人群当中的张伟这么多，而每一个张伟都是独一无二的。感谢收听本期的生活最有料，我是主播周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哦。

你总是说现在开始太晚了，反正别人比我优秀又比我努力。没错，只要不前进，总有无数个可以懒惰的理由等着你。你停在那儿抱怨，可有梦想的人都在奋力前行。努力或许无法超越别人，可不努力，你永远无法遇到更好的自己。今天做的事一定会成就明天的你。新的一周开始了，好好工作，一起加油吧。